有聊不无聊，无聊有的聊。红起点，早聊早知道。七点红起点，八卦十分钟。各位早，张红道。 第一点，早点。 湖北荆州通报电梯坤人事件，属安全责任事故，该担责的站出来吧。出租车改革方案有望近期向社会征求意见，份子钱有望被改革，谢谢专车们。证监会深夜辟谣，国家队撤出旧事不属实，还将择机增持呢。这股市全靠国家队。受中国股市暴跌影响，美国股市全线下跌，国家队的担子越来越重。 第二点，正点。 人社部调查显示，目前带薪休假落实率只有50%。北京宣布将对带薪休假的落实情况实施监察。其实带薪休假都不难，难的是带着领导高兴的心情去休假。国家卫计委称，冷冻卵子属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范畴，需要身份证、结婚证和准生证。内地未婚单身女性冷冻卵子属于违法，这才叫燃病卵。住建部原副部长裘宝兴表示，征收拥堵费是早晚的问题。这话我信，只要是收费都是早晚的问题。张家口农民给葡萄听命运交响曲，从亩产7000斤增加到9000斤，葡萄更甜了。这听的不是命运吧，是甜蜜蜜吧。杭州富阳一楼房发生倒塌，这个楼房的规划是3层，倒塌前是4层，对，这才是命运。气温高达38.8度，成都万人在河沟里打麻将避暑，管他啥命运，万里长城永不倒。国际金价不断走低，中国大妈再次出动，称现在价格低必须买。大妈，这黄金可没有国家队救市，不如去打会儿麻将。 第三点，论点。 伏天雨季，大雨还真浇出点争议。武汉城区一处水洼地呢，大雨过后呢齐腰深，因为70多岁的老大爷在污水里边摸出20多副车牌，车主给个180块钱才能领回去。这事儿不大，钱不多，争议却不少。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家梅正刚教授就认为，失主向捡车牌的人支付适当的保管费是一种表达感谢，更是一种实在的肯定，给点辛苦费正常。而不少网友呢认为有违公序良俗啊，这是一种趁水打劫，和偷盗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如果不去摸的话，那水过了以后还在那里，那主人回来他还是主人的呀。因为网络大 V 非常气愤，说如果水中捞车牌的援助以有偿作为前提，那么再发生类似灾害甚至汶川地震那样的大灾大难，那是否意味着有些人又可以迎来一次新的生财之道呢？哎，律师很较真儿。一个律师就说，从理论上讲，车牌落水属于遗失，如果不归还就以非法占有，可以起诉老汉告他。因为网友呢还想出这么一个问题，说如果拿钱就可以领走车牌，那有人买下以后用作套牌车去作案，那老汉可属于共同犯罪了。不说了，再说就把大爷说进去了。 据点。 第一句，卖拥抱10块钱一次。重庆一位女子在街头呢卖拥抱，为她的白血病女儿求医疗费，短短一个小时筹得1000多块钱，大病医保能不能快点拥抱一下现实。第二句，请帮下忙。温州的阿婆呢在公园晨练的时候捡到一个钱袋，里边呢除了7万块钱现金以外呢，还有一张蹊跷的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孩子上学信息，还有一句话，请帮下忙。之后呢，孩子的家长承认这钱呢是给孩子上学找关系用的。两个小学生7万块，物价很稳定啊。第三句，以大师为原型的电视剧本已经改过3稿了。司马南最近发微博说，早就写好了有关王林的电视剧，希望呢冯小刚来导演，就叫大师下山怎么样。 第五点，乱点。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遭举报玩弄女性，少林寺报警，举报人称将曝光更多的证据进行受不淫欲，如今能持否？日本科学家研究发现，公鸡打鸣也讲辈分，排名最高的公鸡在打鸣啊、吃东西啊和母鸡交配上拥有优先权。要是大早上起来读新闻的，应该是啥级别？美国旧金山市建设防尿墙，一旦有人对着墙小便，就会反弹回裤子或者鞋子上，这叫以其人之尿还治其人之身。武汉一越野车在等红灯的时候，车底下突然多出来个老太太，老太太大喊大叫，幸亏有路人行车记录仪还车主的清白，老太太是自己钻进去的。大妈，您是去抄底黄金的吗？女子手指划伤入院治疗费花了8500，医院说费用很正常，这物价也够稳定的。 第六点，特点。 地球人说多了，今天说说外星人。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在解读美国发现地球的这个孪生星球的时候，语气很肯定地说，外星人的存在那是一定的。朱进说呢，地球人在找外星人，反过来那外星人也在找地球人。到目前为止呢，地球人接收到的宇宙信号都是杂乱无章的，但以后我们迟早会收到一些有规律的信号，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外星人具体在看什么电视节目或者听什么电视广播了，所以千万别小看红旗点哦。那一个最新的新闻是，中国人在寻找外星人上也在紧忙活着呢。被誉为中国天眼的有着500米直径的超级望远镜已经开始在贵州拼装，建设它呢就可以接收外星人的信息。英国的科学家呢在研究着其他星球存在智慧生命的概率的时候表态说，在未来10年内，我们有2%的概率发现外星生命。概率虽然不大，但是地球人可真的拿外星人当回事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世界上已经有超过20000人购买了外星人绑架保险。最近，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和一位俄罗斯富商呢，也联合宣布投入1亿美元，寻找具有智慧的外星人。霍金呢，还号召大家都行动起来，把闲置的手机下载一个特定的应用程序，用海量的资源监听太空数据，没准一下就能找到外星人了。对，说不定还能摇个外星女友呢。不过要是外星也是男多女少，那可就必有一战了。 第七点，槽点。 昨天呢，股市又地震了，有网友叹息说，一夜回到解放前呢，一天跌了一座珠穆朗玛峰，因为沪指跌了8.48%，创8年以来单日最大的跌幅，跌破了3800点，1800只股票跌停了。大热天的，这么多的扒也不管用，股民的心里呢是拔凉拔凉。人说要解暑呢，想想初恋，现在看股市比初恋管用。昨天呢，还发生了一个很黑色幽默的事儿。点击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的这个页面呢，哎，竟然自动跳转到了澳门赌场。不管是不是恶搞啊，看来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两者的哲学逻辑越来越一致。股市和赌场像，股民呢那就和赌徒像。什么是赌场呢？就是没规律，纯随机，凭运气，每一次呢都是单个的这个随机事件。那什么是赌徒呢？就是贪婪呐、冒险呐、投机的那帮人。这么一说呢，可能咱们不能光把这个证券业协会导向这个澳门赌场，自己也跟坐在赌场里的人也差不多。但相比而言，赌场确实有规矩。不信你看看那黑帮大片，那股市里的规矩呢？只能呵呵一下哈。所以早些年吴敬琏先生说的这个中国股市不如赌场，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服。就算您不服，我也建议先去赌场验证一下，这赌场成本低，别先进股市。那如果已经进来了，就当避暑，凉快凉快吧，别彻底冻着就行。好了，今天就这样，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搜索收藏红旗点，我们的官方微博就叫红旗点，微信账号张红。大梦先觉，红旗点，提神醒脑，明天见。